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周三的下午好，我是于飞。 哎，今天是周三，于飞又来了哈。这个前两天没来，但是呢我们这个习惯这段时间大家一块来玩的这个游戏今天继续哈。 什么游戏啊？ 啊，你们不知道是吧？ 啊， 没跟你说，是这不是临近年底了吗？ 啊， 我们大城小事不是弄了一个台历，这你知道是吧？ 这知道，我桌上还有一本呢。 啊，对啊，这是2022年的台历，而且里边全是我们大城小事的主持人。而且每个人呢专门用二维码录了一段当月的祝福。 没错， 这个台历眼瞅着要过期了，你知道吗？ 还差个20天吧。 原本不是因为我们想搞地面活动，但是因为疫情原因，这个活动暂时没搞。所以呢，我们今年是这样，这几天我们每天选出一个在我们聊天室。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下角啊，有个点赞的小星星。 是的，小星星。 哎，点赞的第一名将会我们送上您一份台历。 哦，还有这福利 啊，这算不错 吧。那您早说呀，我上节目之前我马上先点个赞。 开始 抢个沙发， 聊天室开门和结束之后看谁排在第一哈。而且今天如果您排第一了，明天还排第一，那对不起，我们就让在第二位了。就顺延一下。就一本， 把机会都留给大家能够多一点的。 对，因为这台历您弄多了也熬着吃不了。 哎，是啊， 你怎么那是什么一副那个是的样子啊？ 就是多了也不行，我觉得一本刚刚好。 那是你。 那您想要两本？ 那万一要想送个亲戚和朋友呢？对不对？ 就是多多益善呗。 因为你还年轻，你比如说离自己父母家近一些，或者有一些老人离自己家子女家近一些，送本台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哎，是的， 对吧？所以今天这样，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就来聊聊您家呀距离您父母家有多远。如果您呢是有子女的，就来聊聊您家呢对就距离子女家有 多 远。 哎， 大概 是怎么去的， 大概齐的公里数，您不用精确到米。对吧？于飞离父母家有多远？ 我这得1000多公里呀。就是都不能徒步走过去。 啊，都不能走。 就是骑小自行车都不行。 也不也不行，是。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家距离父母或者子女家有多远。 哎，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在聊天室内点赞哈。获得第一名的将会送上一本我们的精美台历。从展现空中跳跃姿态的单板滑雪，滑雪你会吧？ 会一丢丢。 你是单板还是双板？ 双板。 哦，摔过跟头吗？ 那肯定摔过呀。 啊，是 得做好防护措施，就屁股上啊、膝盖上都要挂上这个小乌龟。 哎呀， 还有护膝啊什么的。 摔得最惨的时候什么样子呢？ 嗯，您听过狗啃屎吗？就是、方向性错误吧，往前摘了。这是最惨的。 那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吧。这个从单板滑雪到动感十足的自由式滑雪，再到优美姿态的花样滑冰，动静结合的冬季两项，雕塑家张华创作的五款冬奥题材作品，前不久呢被列入了北京2022年官方特许商品。用艺术的方式啊传播冬奥文化。说起和这个冬奥的缘分，还得从张华的童年说起。 那您说说。 1964年，他呢出生在张家口。张家口现在也是因为冬奥会大家备受关注哈。 是的。 他出生在张家口的康保县。那儿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却充满了简单的快乐。说坝上的冬天啊非常的寒冷，小伙伴呢就在一起堆雪人、打雪仗，自己绑冰车、坐雪板。哎，可以说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是在冰雪游戏中长大的。张华的母亲呢剪的一手好窗花。你会剪吗？ 这个真不会。这是非遗系列里面的一项这个手工制作的技能。 在无形当中也是给他做了一些艺术启蒙哈。这个窗花的剪法呢，一定是首先会对折，不停的折，折完了之后你一剪完了之后，哎，有那种对称的美。当然了，人家像我奶奶那时候能够剪个小狮子 啊， 然后剪个特别漂亮， 这都已经很复杂了， 特别复杂。 嗯， 所以你想小的时候一团泥吧。一块油面到了张华手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小动物、小摆件。1998年呢，已经34岁的张华呢，考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进修班。那么，终于下决心放弃稳定的工作，完全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去。 嗯， 而来到北京呢，我们的这个艺术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专业能力呢也得到了提升。很快，张华的处女作《童年记忆》《编花篮》入选了2000年新北京新奥运的雕塑展， 真不错。 哎，在王府井大街展出之后，他又陆续创作了《童年记忆》系列，像《编花篮》，你小时候一定听过吧？ 你是我们玩的一个游戏， 你会唱吗？ 不会唱，一起什么编个花篮，是边跑那个，就是做游戏那个编花篮。 你真是个90后是吧？就是这些儿歌都没听过是不是？ 不是，咱俩说的不是一个吗？就是那个做游戏那个编花篮 啊，你会得唱、那个、 就是腿上的那个，你起个调、 啊、 我唱歌不好听，怎么能露怯呢？编编 花篮，花篮里面有小、啊、 有一个人是吗？ 有小孩 有小孩。 哎，我怎么唱了像河南的风格？哎，甭管他怎么说了，总之这是一个挺好玩的游戏。童年记忆系列成为了最具个人标志性的一些品牌。最近呢，他正在工作室里潜心雕塑一座表现火炬传递场面的雕塑，两位火炬手呢一前一后以奔跑的姿态呈现，目光聚焦在高高举起的冬奥火炬飞扬上，充满了期待。张华说了，京张两地璞玉培养了我，我存有感恩之心，我想用雕塑传承京张文化，就是北京和张家口的文化，塑造出更多奥运健儿的风采，用打动人心的作品传播奥林匹克精神。 没错， 其实我觉得挺好，人家是有手艺哈、 嗯、 这个无所谓，咱没手艺咱也可以时不时的跳个什么一起向未来的舞，对吧？ 也可以参加一下这个冰上运动啊， 啊 雪上运动啊、 哎， 也是挺好的哈。 对，当然了，别像于飞似的，直接脸先着地是吧？ 您可算抓着我这小辫子了。 没有，这是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的事情，是不是？ 我会刹车， 会。哎，你会？你知道的那叫什么刹车吗？ 就是把那个杆儿，专业名词叫什么？我还真忘了。 啊、 就是反正就是往里面一倾斜， 离式刹车。 哦，这个您不滑还挺专业，名词还知道呢。 你不知道我做了多年体育节目主持人吗？ 哦，是哦。 对呀、啊，我再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滑？ 咱以后拒绝聊体育和健康方面的内容。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和父母或子女的家有多远哈、啊。 嗯， 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和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像微微的胖胖说：“哎呀，因为孩子还小，所以白天呢父母帮忙带孩子，平时呢就住在父母家。”和父母的距离那就是零距离， 哎，这真的是零距离、 哎、但是父母家离姥姥家特别近、 嗯、 直线距离150米， 哟，那看来是一个小区。 150米，这也太，这不见得是一个小区，有可能俩小区挨着， 从这个窗户叫人来吃饭了，那边就能听见。 所以那时候不是说嘛，离父母家最好的距离是一碗汤的距离， 就是说吃饭就能叫一声， 是送一碗，你怎么就知道吃饭就叫一声？这个送一碗热汤， 嗯， 到对方家里边，汤还是热 的，热 的，哎、 哦， 然后呢，这个，但是你知道，像你们小年轻，你肯定心里边不说啊，有这想法不说，也不能太近， 嗯， 对吧？你太近，天天的时候，有时候两代人的想法不一样。 我估计从90后开始，就是觉得，跟父母的距离还是要，远观的距离吧，不可亵玩，也就是不能太近了，就是大家不能住在一个屋檐下，还是要有自己的空间。 为什么呢？ 就是会，我觉得距离会产生矛盾。 距离会产生什么矛盾？ 距离太近了，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距离，但也不要太远。你像我这儿动辄上千公里，也挺费劲儿。 到时候你给我好好想想，为什么近里边就产生了一些矛盾？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哈。 您这不是比我有经验吗？ 我们住的不是很近呢。 不近吗？ 啊，我们才我们 两个几站地铁距离吧。 我跟我父母家得有3公里。 那也不算远了 啊，正好一 公交车就能去 啊，所以这3-4公里吧。 汤凉了吗？ 应该凉不了。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离父母家到底有多远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估计有驾照的朋友们都听过一句话，就是开车不分神儿，分神儿不开车。 那不是喝酒吗？ 大概齐吧、啊，反正就这么一句话吧。这个最近好像有一位司机，就因为开车的时候他分神儿了、 啊， 所以就导致他把车翻开进了这个绿化带里面， 嗯、 翻车了。这消防员啊用了5分钟解救。具体呢发生在这12月5号上午，在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电厂小学北门对面就有一个车祸现场，一辆灰色轿车里面有2名被困人员，当时啊是面对这个消防员的指导是惊魂未定，显得有点不知所措。这消防员就说呀，这车还通着电呢，你看看能不能把车玻璃打开，你们能站起来吗？就一个劲儿的询问这2名被困人员啊。这个事故的发生是当天上午10点54分的时候，119的指挥中心就接到了群众报警，在丰台区卢沟桥乡啊电厂小学北门对面，有一辆灰色轿车撞破了路边的护栏，侧翻到了绿化带里。那不远处呢，就是一个水沟，车里啊有人被困。丰台区呢消防救援支队西客站特勤站立刻就派出了1车7人赶赴现场救援。这指战员到现场之后，在绿化带里就找到了那辆侧翻的轿车。这时候呢，车辆驾驶座一侧的车门是紧贴地面，那副驾驶一侧肯定就是窗户对着天空了。 哎， 车内呢有一对50多岁的男女被困里面了，他们隔着车窗啊就告诉消防员说，哎，我们俩人啊在路上聊天，这司机啊不小心走神了，这才发生了事故。那万幸的是啊，这车辆没有翻进那个沟里，所以2个人也都没有受伤。 那这个走神怎么就翻成这样了呢？ 是啊啊，这个现场有一位热心群众，还是告诉这个指战员，他呀当时用这个砖头垫在了车辆和地面之间，这才阻止了车辆再次发生翻滚 啊，再打个滚。 这个群众热心群众就说，哎，我在下面垫了点东西啊，你们快点再去找点东西固定一下吧。随后呢，指战员就立即展开了处置，首先啊用绳索将车辆与路边的树木连接固定，形成那个牵引力，防止车辆进一步下滑。在确认车辆无漏油的情况之下呢，而且这个被困2人都没有受伤，这现场的指战员啊就一边去安抚2个人的情绪，不要担心不要着急，一边呢去指导2个人从车内将副驾驶一侧的车门打开。那5分钟之后，2人在指战员的帮助下是顺利从车内脱困了。哎，说到这儿，其实的确哈，司机啊在行车过程当中千万要集中注意力，一定要注意啊！咱驾车的时候别接打电话，也别玩手机，或者是哈，有的人有的司机愿意给那副驾驶人员给他喂食物。 司机给副驾驶喂食物， 有的时候是副驾驶给司机喂食物哈，副驾驶给司机。 不是，你这个都是从甜蜜电影里边看多了吧？这个 有的时候他坐副驾驶的可能觉得司机比较辛苦 啊，给你吃一点面包啊，喝点水啊之类的，但这多多少少都会分这个司机的神儿啊。 啊，这属于俩人甜蜜的那种 甜蜜过度 秀恩爱的感觉。 一旦这个发生车祸啊，这个过路的群众，在确认这车辆没有漏油的情况下，不要贸然的上前去施救啊，一定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然后等待这个消防人员到场去施救。 哎，这个怎么说？马达一响，集中思想。 哎， 你学过吗？ 反正听过。 你就不行。 为什么呀？ 你电车司机，你马达哪响去？ 我感觉我的车上也略微有一点点声音，虽是不是马达声。 那是什么声？ 好像是什么声音，就是有一种电流声。 你那车该修了 是吗？ 该返厂了。不管开的电车还是这个汽油车哈，咱都抓这个集中精神啊，千万不能分心， 不要溜号哈。 因为现在说实话，现在开车比过去容易了。像我当年学那个车呢，是一个自动挡的车，采摘轰采 手动挡 手动挡采摘轰采挂，而且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就比如说你在这条车道上开着，你要是歪了去旁边那车道了 啊， 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不像现在叫什么车道保持技术， 对，有一个预警哈， 哎，包括你的什么倒车的时候呢，还得仔细看看3个镜子，就是俩后视镜加中间那个，那叫什么啊，反光镜，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看半天。现在都倒车影像了， 是 对，越来越高级。但是 科技改变生活， 但是虽然开车方便了，但是这个 意识啊，重视程度不能够有丝毫的放松， 没错， 对吧？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和父母或者是子女住的有多远，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请教我兔子说，于飞说的那个喂食物的事情还真在电视剧里边出现过，现实生活当中还真有，喂个小面包啊，喂根辣条啊，吸口喂口水啊， 哎， 这是司机和副驾俩人也是一直没吃早点，这是不是？ 可能这我见过高速上确实有这么开的， 啊、是吗？ 嗯， 8398说，哎呀，住的不算近啊，走路肯定是到不了，但是也不是特别远，开车还是比较方便的。周末休息的时候就去看一趟，有什么需要弄的事情，这是跟父母家。啊，其实还行。 嗯，宋师傅说哈，我与父母家的距离就是一碗汤的距离。 哎， 我和孩子的距离，北京和广州， 嚯、 这个、距离跟我差不多了。 没你比你远吧？ 应该差不多吧，都得1500-1600公里了吧。 北京到广州不止吧？ 比我还远呀？ 你不是才在东北吗？ 但是我的距离还真挺远的， 是吗？ 嗯、 然后呢，小灵通说，我们离父母家1500米。每天晚上遛弯去看看老人啊，两位老人就放心了。 嗯， 1500米遛弯，也就是三站地。 是，这就当饭后百步走都走到了。 哎、 亚成说：“我和我女儿的家就住楼上楼下， 嗨、 哎，这零距离，完全零距离了， 真好。” 哎，我们住在同一个单元，我住在2层， 啊、 女儿家住在4层、 哦。 女儿女婿每天下班回来，首先经过2层，跟我打个招呼。有的时候呢，经常过来蹭个饭。 哎，下回不打招呼不让进门。 他们呢也经常给我买好吃的， 哎，这挺好哈， 是吧？在他们出差的时候，他们家里的宠物猫啊，我们也能给他照顾照顾。 嗯， 我觉得楼上楼下住的就特别方便， 哎，特别方便。张伯荣也说我和我的父母呢已经去世了，可是跟儿子住得很近， 嗯、 也是楼上楼下的距离。哎，于飞，你觉得你要跟你父母，你因为离得比较远，上千公里，万一有一天来在北京， 嗯、 你觉得你要是跟父母住楼上楼下，你觉得是近呢、啊、还是远？这近吗？ 我觉得挺近的 啊！你觉得你会选择楼上楼下这个距离？ 我不会。 嗨，人家两位刚说特别好，你怎么直接就说成不会了呢？ 就是说一下真实想法嘛、 啊。 我觉得住在一个小区里是非常好的， 啊、 就是直线距离不要超过这个500米就行了。 嗯，我觉得是这样。得分那个楼层板的薄厚， 嗯， 如果楼层板太薄，于飞肯定不选择楼上楼下。 为啥呀？ 因为他爱吵架啊，楼上楼下都听得见。 我不吵架， 直接摔东西是吧？ 谁摔东西？ 光动手不动嘴。 哎，我还真不是怕吵架，就是吧， 没少吵， 就是父母会很关心你的生活、 嗯、 方方面面。我觉得住在太近了吧，就是他过于的关心，有的时候就没有了一点点空间、 嗯、 就是跟我小的时候那种，就是你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叛逆心理有点像吧。 大早上起来，早上起送早点，发现俩人还没起床呢。 哎，你这说到我的心坎上了。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孩子嘛、 啊、 就是跟家长最大的区别在于作息。 不止，今天节目时间足够长啊，一会儿我就要说两个，你又说，哎哎，又说到我心坎上了。 我不说了、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距离父母或者子女家有多远，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情、 嗯、 一辆闪烁着红蓝警灯的警车迅速启动，向着医院的方向飞速驶去。孩子在哪儿？孩子在哪儿？来来来，抱孩子赶紧上警车，快快快！ 哟，这什么情况？ 12月4号晚上9点，通州公安分局火线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家里边刚刚出生20天的婴儿呛奶严重， 嗯， 急需抢救。家长在拨打了这个120急救电话啊，一听说对边派车那地方离自己家太远了。于是呢，就马上拨打了110，再次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呢，火线派出所的民警胡新宇还有之家立即赶往了报警人的家里边。 嗯， 只见襁褓当中的小孩啊，被憋得 小脸通红，呼吸不畅，情况十分紧急。民警也是迅速让家长抱着孩子上了警车，风驰电掣赶往陆河医院。 嗯， 在车上呢，女警啊之家不断的提示家属观察孩子的生命体征哈，同时拨通了陆河医院儿童急诊的电话，说明情况，请求医院提前做好急救准备。途中呢，警车是一路鸣笛和时间赛跑，原本大约40分钟的路程，民警用了24分钟就抵达医院了。经过医生检查，婴儿因为抢救及时，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但是需要住院观察。婴儿的家长是不停地对民警表示感谢，真是太感谢了哈。那么当天晚上呢，孩子也没事了，民警之家呢还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救助了一个20天的小天使，我觉得我又行了。你看，小孩警察估计岁数也不大哈，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有惊无险还好。 是的啊，没错，这个又有这样的警察，我就想到我呛水的时候，那个确实挺着急的。 20天呛奶，这孩子估计是饿着了 啊。那我有的时候也会呛水，就是有的时候喝水也不小心会呛到。 不是，小孩是因为吃奶啊，他不吸力 啊、哦。 有一句老话你听过吗？ 没听过， 使出吃奶的劲儿。 哎，这也听过、 啊。你喝水的时候是使出 喝水的劲儿。 那喝水还能呛着呢？ 哎，就像您说的哈， 是是 可能是有的时候着急、 啊， 就有点渴了，然后一着急就容易呛到。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鲁 R 八七说，我们家是农村的，我和父母的家也就20来米。 嗯， 哎，农村的院子应该都是宅基地的，是不是？就是那种其实都离得很近，是吧？ 哎， 然后呢，沧海一粒说，距离儿子家向北13公里，公交呢是17站，13公里也不算太远， 嗯， 对吧？ 这也得用上个20来分钟。 13公里，你分什么情况？你要不堵车的话，可能20分钟就到了。你要是堵车，你像从我们电台到中国传媒大学，可能也就13公里， 差不多 啊。 因为我在那儿住过， 对吧？你堵车，你试试一个小时， 堵车可能一个小时都回 不去，对，到不了啊。孙东林说，离父母家近，离孩子家也近，方便去看一看。我现在是和父母一直啊在一起啊，所以呢，就是基本上住在一块儿，这算离得更近一些。 是，大美和小丽说哈，我和父母同住在一个小区，平常爸妈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发微信叫我们过去。 哎， 我买了好东西啊，也会给爸妈送过去。 哎，你看看现在父母， 嗯， 就是心里边特别跟明镜似的，不是那做好好吃的，打电话你们来吧， 嗯， 先拍个照片 啊，这意思就是吃饭了啊，有好吃的。 一看好吃，那赶紧过去。 哎， 啊，一看这不太合胃口，哎呀，今晚上加班。 有事儿，您这么干过是吧？ 你看 我们都没有机会这样干 啊、哦。您那也没准儿， 怎么没准儿呢？ 人就这种事情都是啊，张嘴就来的嘛。 啊，那我也不能打飞的回家，为了吃一口好吃的。 1527说，我们距离儿子家呢有3站地，走着呢不到半个小时，我们爱着走着去。他们都是开车来看我们，哎，这就是有的时候年轻人和老人的不一样，也难怪有时候年轻人啊工作忙，对吧？他那走来呢，觉得没时间，也累了一天了，可以理解哈。 嗯，Osis 说这个家里老人哈，他在海淀住，老人在西城10公里，基本上每周会去一次，去的时候呢买点好吃的，孩子逛逛这图书大厦啦、西单啦，然后呢我就在外面吃一顿，晚上回来呢，这个老人家又给孩子准备了一些东西， 哎， 也给拎回来哈， 嗯， 现在身体都不错，都能接受。 十公里真的是不算远， 哎， 对吧？ 嗯， 红果说，我和婆婆家离着也不远，婆婆住在紫竹院附近，我坐114公交车就过去了。 嗯， 一到周末回去先回去一天看看老人，陪着说说话，买点吃的送过去。 嗯， 哎，这也挺好，是吧？ 是 啊，嗯 啊，燕林说，我和妈妈家呀10公里左右吧，每周过去看看，没事就放心了。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离父母家或子女家有多远，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是吧？ 嗯，是的，还有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 嗯，另外我们的台历怎么得呢？ 台历呀，那不得看今天谁第一个点赞和最后一个点赞了，就在我们的，那 个，不、啊，就是点赞数量最多的 啊，点赞数量排第一和最后的是吗？ 第一的就一本，你准备送出多本去啊？ 这不能大方点吗？ 没有， 咱再商量商量呗。 不行，就十本， 一点余地都不行。 对呀， 太抠门了， 这没处话的，这不像 别人。我本来还想给大家多搞几本。 只有点赞第一名， 第一名 啊！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是右下角哈，我们聊天室右下角有个小心心啊、大家可以多点一些小心心，然后第一，最后节目结束之后第一啊，您就可以获得一本台历了。 嗯，然后呢，我们也是给您寄过去哈。 嗯， 欢迎您随时给我们点赞，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哎呀，北京好多胡同的那个名字， 嗯、 其实都挺有来历的哈。有的地方是根据有一些标志性建筑。就是有一个井，可能这个胡同名就叫什么什么井、 啊、 有一个胡同叫双旗杆胡同，您听过吧、 嗯、 这个 好像听说过，也不算太长吧。 啊，这个我给您讲讲吧。 啊，您说。 这个双旗杆胡同是地处西城区和朝阳区交界地方。 西城和朝阳、啊、 嗯，东侧为朝阳的辖区、 嗯、 那西侧呢就是西城的辖区、 嗯、 这胡同啊北起北三环路，南到双旗杆路，全长是199.1米，均宽是4.5米，大概也就走个几个，李凯老师呢十个吧，并排走差不多。 行行行，说说说说说说吧。 因为这胡同相邻的这个西黄寺西北角外啊，曾经有两根大旗杆，所以当时就以双旗杆指代这个地方，并且沿用至今。哎，在附近住了十几年的卢女士就说，这以前啊这儿可乱着呢， 嗯， 游商多，环境脏乱，我们都不愿意从这儿过。 嗨， 那因为胡同位置比较关键呀、啊，北端连通了北三环中路，来往的电动车还有快递三轮车比较多。那现在呢，人车分流，让双旗杆胡同是干净整洁。那曾经随处停放的机动车是不见了。 嗯， 根据项目现场的负责人哈、啊、杨军健告诉记者说，2020年7月份，这里呢还是一条被各类机动车填充的胡同。这胡同不停车成为整治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呀。杨建军和同事们几乎是这个几番实地勘察，并且向周边的居民、居委会征求交通意见、改善意见啊，活跃在这个街巷里的志愿者们是纷纷的献计献策。这有的人就说呀，僵尸车先挪走，把地方给它腾出来。 嗯， 还有的说呢，护栏必须先安装上，这样才能保持整治成果。大家也是你一言我一语，给足了几十条的建议。那最终呢，经过一番这个分析论证，街道呢就按照时有时无宜创建标准。 什么东西？ 时有时无宜创建。 哦， 这样一个标准哈，就是对，怎么讲哈，对双旗杆胡同乱停车现象展开了综合治理， 嗯， 共腾挪乱停乱放的机动车60辆。快递车2辆，还有共享单车10辆，还有三轮车5辆，还联系了施工队安装了交通护栏。这下子胡同是畅通了哈，周边的环境也有了新变化。今年夏天的时候呢，街道的绿化队对18棵树进行了修剪。在这双旗杆胡同的南段，新建的一处口袋公园成为了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哈，比如说逛逛公园啊，啊逛逛溜溜胡同啊，抬头看看胡同的墙面，这卢女士呢就用手机拍下了一张张熟悉的笑脸。原来呀、啊，这为了感谢这个志愿者的付出，邻居们呢一致同意为他们立一面文化墙。 嗯， 整个墙面的景观呢是由千人志愿者墙，还有志愿服务大事记、地区志愿服务活动纵览，还有德胜街道全域图，还有这德胜门箭楼浮雕等组成。 嗯， 这个图文化墙还是很丰富的哈。 哎呀，反正现在这个好看多了，是吧？ 嗯、 胡同的面貌也变美了。双旗杆从黄寺到德胜门其实还行，不算特别远、 嗯、 那边有好多好吃的。 是吗？ 啊，你也不知道，算了吧。 咱们下回吃点啥呢，团建。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这个，您和父母家或者是子女家离的距离有多远。 嗯， 王淘淘，哎，这跟我们一位播音员的名字好像啊， 差一个字儿， 是吧？说和爸妈住一块儿，老人如果有事儿呢可以随时找到我。你看人家就喜欢跟父母在一块儿，不像你。对不对？今儿这期节目录下来给叔叔阿姨听听。 我也爱，我要改话前面删掉cut 掉。 薄荷说，娘家在半步桥啊，那房啊没电梯，父母呢岁数大了，上下楼不太方便。今年呢和我住一个小区了， 嗯， 经常去老爸老妈那儿啊蹭口饭。哎，真挺好哈。 是啊。 可是现在因为上岁数大了以后，尽管我们节目里边说了好多老房加装电梯的一些事情， 嗯， 当然也不见得所有的都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对吧？其实可以稍微的，比如说父母岁数大了，可以倒腾倒腾的这个房子。 没错。 哎，离得 近 一 点。离得近一 些哈。当然了，这个有的时候你分吧，人生有好多个阶段。 嗯。 啊，一个是倒腾房子离父母家近， 嗯， 啊，另外一个是倒腾房子 离孩子家近， 离学校近。 不用离学校近 啊， 我就是离远点挺好的。我还 是没孩子， 是不是还有同事是离单位近一点的呢？ 那是更没孩子的。那是要是跟家和单位要是离得特别近，有机会咱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 哎， 你觉得是件幸福的事还是不是件幸福的事？你愿意离家谈单位近吗？ 我真不愿意 啊！ 我喜欢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是两个空间。 嗯， 这样的话我在就回家的路上就能完全的放松心情。 堵车呀， 堵车也可以去欣赏一下前面的车为什么开的那么慢呀。 所以一看俩人喂吃的呢，是不是？当然了，离单位近，原来说嘛，家近是一个宝， 嗯 啊，离单位近特别好， 确实很方便。 但是您分这个工作性质，像我们这样的工作性质吧，如果离单位特别近，你就干不完的各种各样的小活， 您就得在工作。 于飞，来个帮我录个片花来，快快快快快，啊！ 所以就有这样领导，我都不能离单位太近。 哦，领导听我们节目，你小心点啊！全天都是早点说，我在广东，父母在安徽，相隔1500多公里。说我的父母呢是一个骑行爱好者， 嗯， 好几次都是骑车来我这儿， 又 特别佩服。 从哪儿到哪儿？ 安徽骑到了广东， 哇！ 哎呀，特别。 虽然具体多远我不知道，但感觉挺远的 啊， 1500公里，这得骑多少天呀？ 这我也不知道，一天咱就照着。你岁数别太大呗，骑个100公里就挺老远的， 嗯， 是不是？ 哎呀，这个确实是 还得骑半个月呢， 好几天的行程了。 嗯， 哎，我发现大家好像都在说有一个招就能得到台历，到单位， 到单位怎么着？ 去找了一个老师要啊？ 那肯定也不行，我就10本儿， 啊， 多了都没有。你现在连加印都来不及了， 哎， 啊！孙东林说我在门头沟区，孩子呢在海淀区， 嗯， 家的路程坐地铁也将近快2个小时了。虽然家里边没有车，但是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啊，虽然也远一些，我们全家还是以绿色出行为主。 嗯，是， 哎， 真不错， 挺好。就是每周啊，多去看看，多去感受一下， 嗯， 是吧？ 是， 跟自己最亲近的人聊聊天，陪父母聊聊天，或者是去看看子女，或者子女来父母家蹭个吃的， 哎， 都是挺好的事情。 其实这么说说，我还挺羡慕大家的。就是我回家看父母，一般是按年算的。 嗯， 就是确实离得太远了。 哦， 嗯，又这么敬业是吧？ 1464说，我和父母住的不远。 嗯， 我在北京，我父母在山东。哎，爸妈有好吃的，打个高铁就去拿了。 哎呦，打个高铁，看来这高铁挺快。 山东高铁应该不算太慢吧？ 嗯，分城市，有的城市是开通了的， 哦， 有的城市是没开通的。 哦， 像青岛现在去的就很快， 嗯，大概4-5个小时就能到， 对， 是吧？ 比原来快多了。 原来多远？ 原来更就是坐火车呀，没有高铁的时候 啊，多长时间？ 那就不知道了，我不是山东的，这得问贺林。 想办。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这个好多朋友，像绿叶就在问台历怎么叫台历啊？ 嗯， 于飞再 说说方法吧，哈， 啊， 就是大家右我们那个聊天室里面右下角有个小心心，大家呢就在节目 聊天室在哪儿？ 聊天室在那个听听 FM 啊，就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大家可以在那个手机应用商店里头就可以下载听听 FM， 然后呢进入到这个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下角有个小心心，您就在直播过程当中就使劲点吧。点完最后节目结束之后，我们排行第一点赞率最高的那个， 啊， 是不是就能获得一本台历了？ 对对对，但是您得第一有两件事儿， 嗯， 第一个呢是喜欢我们点赞， 哎， 啊，您要是找为了个台历，然后说实话不太爱听这节目，您就别费那劲了， 嗯。 第二个呢就是手机得看好了，别太使劲了，是吧？ 戳坏了， 戳坏了，我们概不负责任，啊，这比那台历贵多了，是不是？ 没错， 啊，嗯。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 嗯， 像百变魔女说：“哎呀，我离父母家的距离啊，差不多得有20多里地。 嗯， 说有一次坐车呀，坐了将近3个小时，那叫一个累呀，然后全是眼泪的累啊。20多里地，也就10多公里吧， 也不算远了，在我看来吧， 真的不远。 嗯 啊。”这真的不算太远， 这个距离 怎么坐了3个小时呢？ 坐什么车呀？他是 不知道，可能赶上堵车，或者是怎么样？ 堵车也不能那么长吧？ 哎呀，反正不知道什么情况哈。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您家距离父母家或者是子女家有多远。长阳默默说：“我住长营，哎，离我们家不远哈。” 哎，是， 啊，父母住副中心啊，四合院里。 嗯 啊，我们一般都坐公交车去看父母， 嗯， 或者用共享汽车啊过去，啊着急就滴滴出行。 这算打车。 现在去副中心坐地铁还是挺方便的，六号线直接就通到了副中心， 是吧？ 嗯， 当然是不是有时候下车还得稍微得走一段，就是每家的具体情况不一样， 那就看他住在具体哪个，是不是地铁站附近了 啊？其实应该说也不算太远，是吧？ 宁乐说哈，我来自武汉。工作在武汉的西二环，妈妈家呢在武汉的西四环。虽说都在这个汉阳区的范围内，可是每次回去都得耗时近90分钟。不过呢，再有20来天，地铁16号线就要通了，直达小区门口。 哎、 盼了3年了，终于不用每次回家都掐着点儿赶公交了。 哎，真好哈！今年 来自武汉的听众朋友、啊， 哎，今年呢也是北京的这个地铁的大年，有好多的这个。地铁都在今年年底通车啊， 是的， 其实也会方便很多人。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哈，来聊聊您家距离父母家或子女家有多远啊，距离有多远哈。 哎， 然后呢，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整点广告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景，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景，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 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和父母家或者是子女家距离有多远哈、 嗯、 大约是多少公里，然后呢经常去对方家里边去蹭个吃的嘛等等、 哎、 当然像于飞这样动不动就上千公里的哈，可能这两年也因为疫情原因没有及时回家了哈。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和父母家或者是子女家有多远，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另外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可以在右下角呢点赞。 嗯， 今天点赞在我们聊天室关门截止的时候啊，点赞第一名的朋友将会 获得台历一本。 哎，这个台历呢是我们大城小事定制版的台历，跟我们其他的节目还不太一样。 嗯、 台历里边呢有我们所有主持人，就是四个主持人，仨女的一男的哈。照片呢都是 阴盛阳衰，我们节目组、 精挑细选的一些照片，然后包括哎，于飞你是几月你还记得吗？ 我应该是一个 五月 和一个八月 哈、啊， 对， 而且每个人呢专门 录了一段话， 对，当月的一些祝福，那可能跟这个季节也是密切契合在一起的， 是的， 形成了一个二维码，你扫那二维码呢就能听见。当然如果没这个台历你也听不着， 嗯、 啊、 没错， 所以这算是我们特意定制的一份台历， 非常精美。 哎，您如果喜欢的话呢，您可以来尝试一下点赞。 嗯， 今天点赞第一名的，明天如果还第一名，那我们就顺延到第二名了哈。 是的，是的， 就是一户我们就给一本、 嗯、 啊，不会说这其实弄了七八本啊，这个不会， 这也不能卖，反正 啊，第一个我先开始真的是想卖出去 啊 挣点钱，把那糖油饼的亏空补补。 你糖油饼才亏几块钱呀，不就两三块钱吗？ 那谁说的？ 你咬着后槽牙说。 所以呢您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离父母家有多远。其实最近呢哈、这个长青在自己所住的小区给婆婆租了套三居室、 嗯、 从阳台就能看到婆婆的厨房。自从和老人再一次就近居住，离得特别近的时候，长青发现老人的精神又重新振作了不少。 嗯， 搬到现在这个小区之前呢，长青一家三口住着一套学区房，距离婆婆家不远。伴随着孩子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学区房的使命就完成了，对吧？上大学去了嘛。当月就被孩子的爸爸给把房子给卖了， 嗯， 又添了些钱买下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在新家享受了一年多之后啊，长青越发觉得不方便。主要是来自对于老人的牵挂，说我公公啊已经去世了， 搬家前我们住的离婆婆家就比较近，虽然说给她雇了个保姆，也会三天两头的去看她。说婆婆已经86岁高龄了， 嗯， 说大姑姐呢在国外几年才回来一次，二姑姐呢去上海带孙子了。长青认为照顾婆婆自己和丈夫责无旁贷， 嗯， 于是呢长青就张罗着给自家小区啊找个房子给老人看房。考虑到老人的东西挺多，为了让他满意啊，索性咱租套大点的，租了一套三居。自此一早一晚两口子呢都会去探视老人，还常常陪老人一起吃饭。这两个月来眼瞅着婆婆的状态明显变好，还包了几次包子饺子冻好了让他们拿回去吃。相比较本地的家庭，如果父母是从老家啊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啊工作的城市共同生活，缺少可供折腾的原始基础，就是 你得把房子卖的时候再折腾，是不是？ 是啊， 要想住的舒心得多花一些心思。早上7点，61岁的老宋还没等闹钟铃响呢，就简单梳洗一番，锁好家门，走进了还没有完全大亮的天色之中。 嗯， 不到10分钟之后啊，拎着刚买的鸡蛋牛奶，老宋来到了400-500米外的另一处房屋。这儿子儿媳呀、已经起床了，准备呢等一下送小孙女去幼儿园。老伴儿呢正忙着给孩子扎头发呢。小孙女一看爷爷来了特别开心啊，叫得特别欢，老宋也特别的心情很好。 嗯， 实际上老宋的家只是儿子为他租的一套一居室， 嗯， 屋子不大，却是一个叫什么盘活房产的一招妙棋。 哎呦， 所有的家庭成员的空间啊都能够盘活了。 嗯， 几年前老宋两口子到北京帮忙照顾孙女，住在儿子儿媳家里边，这是一套方正的两居室，孩子还小，按说三代五口人完全够住。 嗯， 可是吧老宋不适应，他回忆了一下，你说上了年纪吧我睡觉啊容易打呼噜， 哎， 老伴儿呢睡眠又轻，在老家的时候我们那是一人一屋，各自一个卧室休息， 嗯， 这不是被迫同眠同屋共眠之后啊，只能先在客厅里边看会儿电视，等老伴儿睡着了再进去。而不自觉打呼噜的时候呢，还常常被老伴儿推醒，导致双方啊谁都休息不好。 是，嗯， 就这样将就住了几个月之后，儿子提出来说："这样，我们啊为您单独租个房子。"打那以后呢，老宋有了自在的专属空间，状态立即就从满当当变成了刚刚好，是吧？这房子就挺好。在老宋看来，起初一块儿来住的时候，家人间常有一些小摩擦，租了个房子，大家不用凑合了，气氛呢也似乎变好了。说刚开始我老伴还唠叨，哎呀，说明明能住下，花钱租房子干嘛呀？后来也认可了，这叫花点钱，哎，解决很多的问题。 住的反正是舒心多了。 哎，现在像于飞这样的小年轻，不愿意跟父母住在楼上楼下，这种生怕吵架的时候听见。 不，我收回，我愿意跟父母。您都要给我爸妈发过去音频了。 这个其实可以在，比如说同一个小区，哎，然后 租上一套房子， 租一套房子，或者是隔壁小区。 哎， 有一些小区它可能是比较大， 嗯， 离得稍微远点，是吧？就是回去跟那儿串串门，聊聊天，吃口饭，走回去能溜达走， 嗯， 啊，溜达到家也挺好的一件事情。 是啊， 嗯，其实你要非说叫折腾房子买房卖房，那确实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 很糟心呀， 就是 很操心 琐碎，是不 是？ 嗯，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和父母家到底有多远，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这叫什么，鼓励子女和父母一碗汤的距离，就是一碗汤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嗯， 啊，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 这一碗汤可能在每个人心中的要求不一样，标准不一样。 6004就是说我们家小区和父母家小区相隔一条马路， 嗯， 干什么事儿都很方便，经常可以去看看父母，还能蹭饭， 嗯， 哎呀，父母做好吃的就会叫我们过去吃饭。我发现蹭饭是一大主要的这个， 这是一碗汤最大的利处， 对吧？ 就是去蹭个饭， 哎，这是最最大的大家关心的问题。其实说实话，也不见得非得说要蹭一顿饭， 嗯， 就是跟父母一块吃一顿饭， 是， 感受一下家的氛围， 嗯，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外边吃饭，你再去下馆子。你有的时候也就是觉得，嗯，就这么回事儿啊。现在的饭馆，说实话，除了那种特别高端的， 嗯， 也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嗯，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嗯， 就是为了懒得省事儿。 这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 哎， 你看看， 很关键的一句话， 对吧？哎呀，刚刚好说哈，哎呀。我和公公婆婆的距离就是前后楼一碗汤的距离， 哎， 当时就是为了他们来了北京，为了照顾好老人家才这么买的房， 哎， 可是 可是我公公婆婆呀，每天都来我家把垃圾桶翻一遍，各个地方都摸摸看看，看啥看什么不说一声就拿走。 哦、 哎，我家有几根面条，几根葱，我的袜子、衣服放哪儿，他比我还清楚呢。 嗯、 我深深的感受到了没有空间的那种不太舒服的感觉。我计划搬远点儿。 哎，这条内容真的值得好好的来分析 品一品。我觉得 哎，分析一下、 嗯， 就是老人有的时候吧，特别上心子女， 嗯、 就是有一种。你就是我们家孩子，对吧？ 哎 啊，你就是我生的，我有 什么？他的初衷就是出于关心， 关心。当然，有的时候这个距离感确实有的时候啊，老人应该学会跟子女，因为一旦成家之后， 嗯， 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哎， 你比如说，你要把人家垃圾桶，有些时候老人会说：“哎呀，这个东西没坏呢，扔了可惜了的，我拿回家用吧。” 嗯，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子女可能的感受不太一样， 是、啊， 对吧？ 嗯，互相理解一下。 对对，然后呢，另外就是那种。什么袜子都放哪儿啊什么的，这个确实让年轻人的事儿就让年轻人去折腾吧。 嗯，儿孙自有儿孙福 啊，是吧？ 儿孙的生活他们会自己打理好。 哎，就是跟那乱的跟那什么一样，那屋子里也是他们小两口的事儿，是不是？ 对 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瞧那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说的多自在。 哎呀， 多发自内心。 就是我会打理好的、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距离父母家或子女家有多远？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说到快递哈，就是很正常，就快递我买快递一定要送到家里面、 嗯、 或者是在单位，就送到单位楼下至少是哈。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快递送上门竟然成了一种奢侈的服务 哟。 所以最近重庆有一位79岁的老人家在搬运20多斤这个快递包裹的时候 啊， 意外身故，引发了关注。 哎呦， 这快递单上啊虽然标明了送货上楼，但是呢包裹却被快递员甩在了楼下，这个签收人常年是门口，还有快递柜变成了甩手柜，收快递变成了取快递，这个快递企业的送货上门啊已经从基本义务变成了增值服务之时。这网友的叹息当中呢也不乏有这个解决派送缩水顽疾的呼吁。 嗯， 最近这事儿也是炒得很火哈，因为独自搬运了20多斤的这个包裹上楼，那重庆市一位年近80的老人家倒在了上楼的路上哈、啊，再也没有醒过来。据了解呢，当天这个快递呢是老人看电视广告买的保健品，包裹呀重达11公斤。 火、 哦，这个包裹是由这个有一家快递企业、 嗯、 德邦快递运送的。配送的方式呢是送货上楼，货到付款。然而呢，快递包裹不仅没有如约送上门，看到这个年迈的老人家前来取快递，这名快递员呢也没有施以援手，说大爷我帮您抬上去吧哈，也没有说。针对此事呢，这个德邦快递的公关部是回应说，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快递员如果遇到了客户自愿自行取走快递，双方沟通无异议即可。至此呢，这单派送服务完成，快递员在此次事件中的操作是符合公司流程的。但不少网友啊，对快递公司的回应是提出了质疑。目前呢，这个事件的最终的责任判定还在等待法院的裁定。这个和独自搬运快递上楼的老人一样，在这个日常收快递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消费者都是被动接受了快递不上门的事实。比如说哈，有一位这个杨女士就说，这个我家签收人常年都是门口两个字。 嗯， 那家住这个朝阳区这位王女士也很无奈哈，最近的快递员几乎是不打电话也不敲门，直接把这个包裹放在家门口，就算这个收货人签收了。除了这个被门口啊消防栓签收，还有一些快递压根儿就没有送上楼。这个有一位丰台区的杨女士就经常在凌晨收到蜂巢快递柜的微信提醒，就显示包裹即将超过18小时免费保管期。而这些包裹呢，都是快递员未打电话告知的情况下，直接就给投入到了这个快递柜里面。2021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预计超过1200亿件，所以随着这个快递行业的发展啊，各种成本也确实有所上升。但是呢，这个快递行业的价格呢却持续下降，这其实是一种破坏性的发展吧。结果呢是消费者来买单。这个快递专家也是说哈，快递服务质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和企业的破坏性竞争有关。那未来快递行业需要在快递员保障机制还有企业网络优化等方面进行这个升级，不能只追求这快递量，更要追求这服务的质。 原来不是，今天我们不是跟大家一起来聊离父母家有多远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给父母家 订个什么东西，送个快递，更希望他能够送到家里边去， 是是， 对吧？即使你是送到了门口，比如说你门口消防栓，这都能忍了。最怕的是那个送到小区门口那快递柜里， 哎， 因为你从老人从快递柜里边再抱上家，你说要是没电梯，你要是买的是那种米面油，那是更麻烦，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对于快递企业来说，真正送到家门口才是我们这个质量、快递质量的一种保障， 没错， 对吧？ 是服务的宗旨啊。 哎，所以你说，对于小年轻，你像于飞这样的，你给他送到门口快递柜了，他可能更方便，他老不在家，对不对？那从那里边取完了之后就不用等着了，又安全。当然对于老人来说，送到家门口可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些。 没错， 没错吧？ 对，也是。 老不在家干嘛去呀？ 我不是，我是说给老人家送到家门口。我的快递一般也是被门口的消防栓给代收的。 啊，行吧。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离父母家到底住的有多远，或者您离子女家住的有多远，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昨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北京那家咖啡馆啊，有很多的员工都是一些听障人士，哎，他们的生活其实离这个社会略微有点远，但是在咖啡馆里边，他们变得越来越自信了。今天我们来说说惨，就是眼睛看不见的盲人。 哎， 其实，在古希腊的著名的传说特洛伊木马，你看过吧？知道吧？ 哎，古希腊这传说我听过。 哎呀，特洛伊木马在黑暗当中蛰伏，积蓄力量，以小博大，出奇制胜。那么，光临一个叫木马童话黑暗餐厅的就餐的客人，也能化身骁勇的勇士，置身幽暗而巨大的神秘木马的肚子里边。这个黑暗餐厅顾名思义，就是整个就餐环境那是一片漆黑。就餐的过程当中，客人仿佛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失明。除了环境特别，这还是一家为残疾人就业定制的特殊餐厅。十二年间呢，创始人于爽聘用过残疾人超过90名，有的是全职，有的是这个兼职哈。现有的5名工作人员中，就有3名是残疾人，分别是一些视障者，就是眼睛看不见的，还有智力残疾和损聋者。12月6号呢，记者也是亲身体验了一下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哈。怎么吃饭？怎么喝水？怎么用餐？必须先寄存手机、手表这些，因为手机它有手电筒， 会发光， 对吧？手表有些智能手表它也能发光。然后呢，把这个双手啊搭在黑暗引导员肩头，后边的人呢一个人就搭着肩膀，通过一个布帘之后，依次进入黑暗区域，两眼一摸黑，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在全然信任中接受这个。前面那位朋友就第一个打头的，人家是一个盲人朋友，人叫志远，这种导盲服务听从人家的指挥，脚底下你都不敢抬腿迈，你只能蹭着往前走， 担心前面有什么台阶什么的。 对，你要上一台阶，你得慢慢摸索座位。用餐的过程当中也显得非常的狼狈，桌子上只有一把勺，全程靠摸才能够把食物送在嘴里边， 还不能摸错呀。 哎，对呀，在这里呢，这个刚才说那服务员志远是成为记者唯一的救命稻草。其实志远就是一名视力残障人士，早已经习惯了黑暗的生活。8年前他的左眼视力急剧下降，医院诊断显示他患有这种常染色体的隐性遗传性疾病，慢慢的右眼也看不见了。如今呢，只有一点点微光，几乎就是个盲人。8年前他从外地来到北京，进入到这个黑暗餐厅工作。志远呢，不仅仅是服务员，负责上菜引导，还会跟客人聊天，缓解大家的这种焦虑情绪。因为一旦你真的看不见，第一次那种感受，可能心里边多多少少有一些紧张。 是啊， 说如果他们感兴趣呢，可以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也会自我介绍一下我们餐厅的一些文化呀，聊聊过往的一些经历呀。这片黑暗反而给志远带来了更多的自信。他说，我觉得自己融入到正常的社交圈子里，而且能够成为客人最信任的对象。黑暗不仅仅是招客的秘密招牌，还被寄托了更多的内涵和情感。许多年前啊，曾经是外科医生的于爽右眼有过这个视网膜脱落的经历，康复之后啊，他就萌生了开一家黑暗餐厅的想法，希望客人能够用这段体验爱惜自己，体谅别人，然后呢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善事啊，也许呢黑暗的尽头 能够迎来光明， 哎， 特别好。 我觉得经历一次这样的体验，就是更能感受到看见光明的这种珍惜吧。 是， 就是我们一定要平常少看着手机，注意一下自己的视力啊，注意眼睛的保护 啊。对对对，另外就是说能够多帮助一下残障人士啊。当然，对于这个黑暗餐厅，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了解，就是早年间北京其实开过类似这样的黑暗餐厅，跟这家可能多多少少不一样。那些黑暗餐厅呢，更多的是噱头，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昏暗当中，让您感受一下，期间也爆出过一些，比如说你完全黑暗，你也不知道这个饭到底好吃不好吃啊，食品卫生到底怎么样，我这个吃在摆盘当中是不是好等等。当然了，像人家这种专门为残障人士解决就业问题，然后又是一个医生，外科医生开的，相信是没有存在这样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更关心这些残障，他们的残障人士，他们融入社会的这些机会， 对 吧？因为毕竟其实我们更需要一个是接纳，另外一个是平等， 也要给予一些关爱和帮助哈。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和父母的家距离有多远，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是吧？ 对，听听 FM 进入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哈。 然后呢，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右下角点赞，然后点赞第一名将会得到我们大城小事 专属台历， 对，专门定制的一款我们大城小事节目的台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啊。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聊聊离父母或者是子女的家到底有多远。像于飞这样一个人在北京的，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想家，是吧？ 是经常性的， 经常性的， 经常性的想。 想来了之后吧，又觉得离得太近，是不是啊？ 所以我说嘛，那个距离得是恰恰好的距离。 来听歌吧，歌曲之后，欢迎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一会儿见。 的生门灰色城楼，大石二灰色路口，一模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神伤。北京人就生在长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轻狂。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轻狂。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今天呢有我们点赞环节哈，点赞第一名呢将会送上我们一本量身定制的专属台历。 没错， 当然了，如果昨天就是好像今天点赞第一名和昨天一样是吧、 嗯、 我们也只有一本， 那一样的话我们就 顺 延 到 第二位了、 哎、所以呢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因为一个人估计也就得一本、 哎、 啊，他不会次次霸占排行榜第一位。然后时光雕刻说，哎呀，我们家孩子还没结婚呢、 嗯、 也没搞对象，他不着急呀，所以跟我们一起住，他的卧室和客厅啊就是离我们的距离啊， 哎，非常近啊，卧室和客厅的距离只有一堵墙的距离， 哎，所以这个住在家里边也其实挺好。 嗯， 哎，但是你经验丰富， 父母肯定很着急啊，你说这一个大孩子放家里面不照对象、嗯、肯定也着急啊。 当然孩子也有一些，你这个经验丰富，我问问你， 我怎么就经验丰富了， 就是跟家里边住跟父母住一块，你说你要是找个男朋友、嗯、你愿意就是往家里带吗？还是会不会影响到说，哎呀，你怎么不按时回家，下班不麻去了，不回家吃饭，你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哦，我还真没有，因为自打我上了大学、哦、我就离家了，就是就没跟父母住过， 就管不着了。 对、哦、就是很年18岁上了大学就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就撒出去了。 哇、哦、脱缰的野马呀这都是要干什么呀、啊、 就是父母。但我想哈，确实有的朋友也确实是在跟父母一起住，应该是孩子可能不是很喜欢的吧、嗯、 是吧， 一起跟父母一起住。 你当心哈。0800说，我们家孩子还没结婚呢，给他买的房子呢、 啊、 在同一个楼，每天下班回来在家吃完饭，晚上愿意住哪儿由他自己。 嗯，哎，这个是比较开明的父母。 啊，就是这、就是、房子，要不然空着就空着，是不是、嗯、 初夏说，我和爸妈开车也就10分钟吧， 嗯， 不过一般都是坐公交或者骑共享单车、 哎、 因为停车实在太不方便了。 是，然后金豆豆说，我是独生女，父母呢父亲走得早，我婆婆家孩子多，所以呢我们一家三口跟我娘家妈一起生活。 哦， 哎，也挺好是吧。 嗯 嗯、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您离父母家或子女家到底有多远，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来分享。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嗯，这个说说物业的事儿哈，就北京最近有一个小区哈，业委会是聘的新物业来了，但是呢老物业却赖着不走，怎么回事呢、 嗯、 这新物业已经入场了，已经被业委会解聘的老物业却迟迟不肯撤离，这让定福园小区的居民是十分苦恼呀。定福园小区的老物业名叫惊鸿物业，已经在小区服务了20年左右，但是不少小区居民啊对他们是不满意的。这个新引进来的物业公司呢名叫瑞来龙安，两家物业公司的办公地点啊就隔一条马路。这居民朱先生就说，小区的绿地都快秃了，老物业也没有及时补种。 嗯， 另外啊就是这个垃圾清运问题、地下室违规住人问题等等，这老物业都没有第一时间管理。那最让居民不满意的就是供暖。这每年冬天家里都特别冷，我们对老物业已经不信任了。去年年底呢，这定福园小区业委会是正式成立，成立之后更换小区物业就成为了业委会的第一项任务。业委会主任徐先生就出示了今年6月和9月业委会两次召开业主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其中在6月27号召开的业主大会上，业主以851票赞成啊，占表决户数97.7%的比例，是同意将这个老物业惊鸿物业给解聘掉。那今年8月30号啊，业委会就给这个惊鸿物业递交了这个交接事宜的函件，其中呢就要求这个惊鸿物业于9月27号呢正式交接。但是呢正常的物业交接工作却因为小区的临电问题搁置至今。 为什么呢？ 这惊鸿物业经理王女士就介绍了，物业卖给居民的临电为每一度0.48元， 4毛8。 哎，物业购买的临电呢是一度1.2元，1.2块啊，这期间的差价呢是由开发商补给物业公司的。但是呢新物业来了之后呢却不愿意接受临电的售卖工作。 这业委会主任徐先生就说，解聘老物业是两次业主大会投票通过的，而且呢属地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在场，所以这个要求不能成为他们不撤离的原因。那小区临店呢是开发商遗留的问题，与物业交接没有关系。 对啊，人家不愿意，这你都走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又不欠你钱是不是？ 那北京这个瑞来龙安，这是新物业公司哈，定福园项目部的经理李先生就说，这个小区的临店账户写的是开发商的名字，那项目部给出的建议是在小区解决市政店之前，允许开发商工作人员在小区内继续售店，但是现在老物业不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呀。这个社区问题专家陈凤山说啊，定福园业委会通过业主大会解聘老物业，那老物业就是要撤离的，而且相关法律也没有为老物业不撤离提供理由，因此业委会可以起诉老物业。那记者经过了解也是哈，目前这个定福园小区业委会和瑞来龙安物业公司已经准备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就是基本上赖着不走啊，都是因为钱的问题，肯定是有利益，对吧？但是我觉得既然有利益，当想当初多服务用一些心思啊，这个不是就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吗？何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是不 是？ 是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当然了，这个可能得让社区专家来解释到底是出现了些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跟大家说，你比如说离父母家离得近一些，如果是一个管理特别好的物业，那家里边肯定是想比如说离哪边的物业好往哪边凑，对吧？父母家那边的物业好，那我把我们家的房子倒腾倒腾去那边住， 居住环境好，肯定心情也好呀。 没错，所以也是希望物业公司啊好好算算账，别老就是老想着糊弄糊弄，然后就想挣钱不干活，那不行。北京公交警方近日破获了一起利用办理户口诈骗钱财的案件。梁女士以75万元的价格办理北京户口，这一听就特别不靠谱， 是 不是？ 肯定不是真的。 最终获得的是什么呢？75块钱买了一张假身份证。目前呢，犯罪嫌疑人王某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梁女士在北京工作多年，一直想把户口落在北京。今年5月份呢，梁女士通过他人认识了男子王某。王某自称可以通过国家某机关为梁女士办理退伍军人身份，然后落户北京。目前说已经办理了4人都成功了，而且还有2人正在办理当中，并且向梁女士出示了相关材料。梁女士一看呢就信以为真了，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交易，由王某为梁女士办理北京市户口。事成之后，梁女士向王某支付费用人民币75万块钱。8月2号下午6点，两个人在北京南站北广场一家报刊厅进行交易。梁女士收到王某办理的北京身份证之后啊，将专有35万块钱现金的手提袋交给了王某，商定剩余的钱款等这个户口本办理下来之后再行支付。好几天之后呢，梁女士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这身份证是假的 哦。 再联系王某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失联了啊。那么12月1号呢，梁女士让朋友以办理北京户口为名再次约这个犯罪嫌疑人王某，因为他知道啊，你怎么能吊着他呢，就得让他再觉得能挣上钱。双方约定当天下5点在通州区某地见面。梁女士追讨被骗的35万块钱未果之后就报警了，警方呢也是随即把这王某就抓获了，并且按照管辖权交给了公交警方进行侦查。32岁的王某啊，承认以代办北京户口为名诈骗了梁女士35万块钱。提供给梁女士的身份证呢，是在网上花了600多块钱制作的假的。12月3号呢，犯罪嫌疑人王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公交警方刑事拘留。目前呢，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吧，咱们这些事情呢，还是按着正规渠道， 对， 不要老想着我认识个人，这个人上 花点钱， 我认识这个人上面有人，我这个人认识的人里边有人， 但凡是这种，基本上都是不靠谱的， 骗子特别多。 对， 您挣那点钱可能也不容易，所以呢，千万别打了水漂。 咱还是通过正规渠道吧，积分落户啊。 啊，这个有好多渠道都是可以来做的嘛，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哈，就是别给骗子给骗了。 最近有一位崔先生哈，吃早餐的时候就将自己的手机给遗忘在了餐桌上，再回去找就已经不见了。 哦呦， 崔先生就报警啊！报警之后，民警就凭借餐厅内的监控视频走访了周边的小区，很快就找到了捡走手机的客人。这11月中旬一大早，大屯派出所就接到了一位崔先生的报案。他说：“ 哪儿哪儿的派出所？ 这个大屯派出所。” 哦。 你还是加个儿化音吧。 啊，这是要加儿化的是吧？大屯儿是吧？ 加不加都行，但是我觉得你加还是加上更好听一些。 说着那么顺口是吧？ 啊、 大屯儿派出所就接到了崔先生的报案，您别笑呀！ 不，我就觉得这个音发的特别可爱。嗯， 然后呢，他说呀，他在一家餐厅吃早餐的时候，就把手机给遗忘在桌子上了。 啊、 等他想起来回去找的时候，手机就不见踪影了。 嗯， 那崔先生是一名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那手机里存有大量的房产信息还有客户信息、 嗯、 所以是非常着急。崔先生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餐厅客流量较大，这个民警呢首先就调取了监控录像，这监控视频就显示崔先生离开之后呢手机就摆在桌面上。 嗯， 这7:42的时候，有一位中年女士走到了那张餐桌前，移开了前面客人留下的餐盘，然后随后拿起了崔先生落下的手机、 嗯、 又转移到了旁边的座椅上。等他吃完早餐呢，就把手机给揣进了大衣里，随后呢骑着一辆电动车离开了， 就是顺走了呗。 哎，这一切都在监控里面显示出来了。这餐厅工作人员说呀，这位中年女子看着挺眼熟，可能是附近的居民，来店里吃过几回早餐。这民警就拿着中年女子的视频截图，就到周边的小区进行了走访。 嗯， 很快这附近一小区的工作人员就认出了这个画面里的中年女子，就说啊，这个女子啊，爱骑一辆电动车，颜色呢还挺亮眼的。 嗨， 这民警呢，通过物业呢，就顺利与中年女子取得了联系。这名女子呢，也承认自己吃早餐的时候捡到了一部手机，并且说呀，由于手机没电关机了，她呢当时联系不到失主，无法归还。 嗯， 当天呢，中年女子就在派出所把手机还给了崔先生。 哎，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比如捡到那手机的时候，别揣自己兜里， 咱直接给店家呀， 对，交给这个餐厅的服务人员啊，人家其实一找就能找着，而且现在手机都是指纹解锁， 哎， 啊是刷 想打那也难， 对，刷脸解锁这个特别好认，到底是谁的手机 是 吧、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今天想说，叫什么？路不拾遗，不是自己的东西啊， 嗯、 咱不能捡，对不对、 哎？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距离父母或子女的家到底有多远？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像老贵说， 嗯， 孩子呀，远居海外，万里之遥， 嗯， 但是感谢现在通讯技术，我们经常还在视频里边聊天，给人以天涯若比邻的感觉、 嗯、 哎，挺好， 没错啊、 嗯， 真的是现在有了这个视频聊天之后，就是距离已经不是问题了。想家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视频聊天来一起沟通沟通，聊聊天。 是这个要说这个科技变化真快，您想啊、 嗯， 这个才多少年？ 哎， 没多少年。往年早年间，您说您要是住在海外，那费了劲了。 嗯，写信都有得有很长时间。 写信、拍电报是吧、 嗯？ 这是原来不是看那个春晚。 哎、 我们住外国的使领馆发来的都是电报嘛， 电报， 哎，要不然 贺电 打电话，打电话都是后来了，对吧？写信可能发电报是最早的， 嗯、哎， 后来是打电话。现如今随时随地在家里边拿个摄像头，拿个 pad， 拿个手机、 嗯， 就能够直接视频聊天了。 嗯，所以之前好多人也是过年的时候，因为比如说父母啊、子女啊都在不同的地方、 哎， 年夜饭我们视频聊天一起吃 啊，是吧？ 视频聊天， 视频 过这个 过年啊， 过年 哎。京城小诸葛说，我和我妈住楼上楼下、 嗯、 吃饭的时候用对讲机这个对讲机是吧，我 记得以前有那种电话，家里面有那种子母机、 啊、 然后客厅一个，卧室一个，完了有的家里大的就是用那个子母机、 啊、 就是 叫人 起床吃饭。 我们家也有一对讲机，那是给我们家儿子的啊，就是他那个下楼玩的时候、 啊、 有时候穿着那个 啊 跟我聊天。后来有了电话手表就不再用了哈、 嗯、 当然这楼上楼下确实也比较方便哈，就 是 吃饭就上楼就完了、 嗯、 啊。 News 说，我和父母距离700公里，我在北京工作，父母在老家鲅鱼圈。没错，就是鲅鱼圈，不是鱿鱼圈，是辽宁的一个地方哈。 啊，在真的是吗？ 啊，是辽宁有个地方叫鲅鱼圈。 哦，哪个城市啊？你知道吗？ 哪个城市 啊？ 是哪个城市？它是个旅游的地方 啊、哦。反正这个属于我真的知识盲区、 哦、 啊，真不知道在哪儿。 就是他那鲅鱼多，所以叫鲅鱼圈、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离父母家或子女家有多远？ 嗯， 李时春说，我们和女儿家一个住牛街北口，一个住牛街南口，570米， 典型的一碗汤的距离，好幸福呀。 嗯， 不光是好幸福，您那牛街南口和牛街北口，你那个周边那些小吃啊、炸糕啊、各种各样的那些老字号啊， 嗯， 多方便。 嗯 啊，汤不 汤，所以一般我们北京地名就是北口、南口离得都不太远啊。 一个地名的南口和北口， 北口就不太远了。 对啊， 比如新街口北口什么新街口北南口什么的， 啊， 就很近了。 就像你们学校边上定福庄北街、定福庄西街、定福庄南街， 嗯， 是不是？ 对，都没有，都不超过几百米嘛，三四百米。 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这昵称没法起了，说，哎呀，我爸妈家住西二环里边，自己的工作成家呢，住在石景山快西六环了啊，每周回趟家蹭吃蹭喝。还外带点东西回来，有的时候挺幸福，有的时候就觉得随着时光的飞逝而感到揪心。希望我们的距离再近一点，时间过得再慢一些。哎，这个我觉得是所有当子女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嗯， 啊， 时间过得慢一点， 哎，然后呢，父母老的慢一点，子女长得快一点， 是 吧？ 嗯，孙东林说哈，结婚之后一直和婆婆在一个小区，13号楼和14号楼非常近， 嗯， 相处来往非常方便，对婆家照顾的也很好， 嗯， 婆家娘家都是相处的非常和谐幸福。 是是是，这个当然是件好事了， 嗯， 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像张慕容也说，说有时候两代人啊在一起住呢，容易产生一点摩擦， 哎， 各有各的空间比较好。 嗯， 俗话说什么，远来的亲戚香嘛。啊，这也确实是，是吧？ 嗯，的确是，生活作息啊，包括饮食啊，包括生活习惯，比如说穿衣啊，就是可能父母 觉得穿衣有什么那个什么。 就是父母可能觉得 你穿 的 太少是吧？ 对啊，会说你穿的少呀，会说你穿的这个不对劲儿啊，或者穿的太招摇啦。反正就是老人有自己的标准嘛。 看来是曾经有好多故事啊。 所以就是自己的风格、生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比较自由一点。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离父母家有多远啊，或者离子女家有多远，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宛平湖景区啊，最近招来了很多摄影爱好者，长枪短炮的聚集在那儿拍鸟观鸟。 嗯， 然而啊，像一些树枝捆仓鼠、芦苇上边钉大头针儿这些个别爱鸟人用此手法诱拍的。这个做法确实让感觉很不舒服。 诱拍， 哎， 诱导拍照， 没错。现在很多人不是拍照，就是装备倒是挺好啊， 嗯， 花了好多钱， 长枪短炮嘛。 哎，当然自己的这个心思吧不太值钱啊。12月5号上午9点多，郭先生来到了宛平湖景区游览，说远远就看到一群人啊，上年纪的摄影爱好者围成了一个半球啊，拍什么？走近一看，好家伙，一只活的仓鼠啊，被吊在了一个做工精良的枯树枝上，痛苦挣扎。 嗯， 大爷们在耐心等待，甚至呢还在维持秩序，防止游人入镜啊，入镜头哈，打扰他们苦心经营的这个小陷阱。 嗯， 看这光线和背景，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说我打听了一下，貌似大爷们是在用小仓鼠啊招这个鸟，咱也不太我不太懂哈，这叫什么伯劳鸟？ 嗯， 啊，拍出鸟捕食仓鼠的大片儿。 哦， 听说他们每天乐此不疲，少的时候30-40人，多的时候40-50人。郭先生说自己也喜欢观鸟。每到周末呢，都会来这儿这个拍个照片采风。之前啊，只见过用葡萄诱拍红嘴蓝雀的， 嗯， 啊，就是葡萄那还好。也在网上看到过有人用面包虫诱拍的，像这样大规模用活的小动物诱拍的，还是第一回见。 嗯， 震惊气氛之余，郭先生用照相机拍下这一场景，却被这些摄影爱好者呵斥谩骂啊，就是他们。不以为耻啊，反以为荣。然后呢，郭先生说：“我非常鄙视这种行为。幸好呢，在这段时间没有看到鸟被引诱来。 嗯， 这个景区除了门口有保安之外，进入里边就没人管理了。这事儿是不是也得来人管一管？” 是啊， 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哈。其实去年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鸟类保护的通知，就提出禁止在候鸟迁徙啊、停歇地以及越冬地随意进行投食和这种捕饲。避免人为因素导致鸟类滞留或者是延期迁徙。目前呢，相关部门呢已经关注到宛平湖的诱拍现象。郭先生这些摄影爱好者呢也在等待着有所改观。 嗯， 就是你这个武装了一下自己的这些摄影器材，没有武装自己的基本道德素质， 还是文明观鸟哈，文明拍照。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啊，这个离父母家或者离 子女 家 住的有多远。当然了，我们那个聊天室哈，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呢，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下角有一个点赞的标志。今天点赞第一名的，我们会选择一个。当然了，如果今天第一名是昨天那位，我们就顺延到 第二位。 第二位哈，点赞第一名将会由我们大城小事精美制作的一个台历， 小台历，专属小台历啊， 2022年的台历，上面有我们主持人的照片。女主人长得个个都漂亮， 而且还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些图片。右下角还有一些二维码，大家扫描二维码呢，可以听到我们为大家录制的每个月的专属祝福。 你那个精挑细选，你那张是精修的吧？ 精修的。精修还不行呀，我们都是精修的，就是主要是精心修制 啊。行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像肖恩说，我住广安门，我叔家住滨海，从出门到进门一个半小时，经常吃个饭就回来。说现在搬家了，有时候从东坝呀回五棵松爸妈那儿，也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太堵。我东坝和五棵松正好一东一西， 是啊， 哎，这个确实，你要 横穿是东北方向， 横穿北京城确实是有点堵。 FM 梅梅说哈，我和父母住的比较远，之前呢，父母年轻的时候没什么，随着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离父母远可就不太方便了。 哦， 为了便于照顾父母啊，就把父母的房给租出去了。 哎， 在我们小区给父母租了一套房子， 你看 这下就好了。 是， 哎，父母年龄大了，什么事儿都离不开子女的帮助啊，即使去请保姆也要子女去给找呀。所以我的体会就是，子女必须要离父母居住的近一点， 一碗汤的距离嘛。然后四月初夏说，我和爸妈家开车也就10分钟。不过呢，一般都是坐公交车或者骑共享自行车去，因为停车实在是不方便。 哎， 这也算是绿色出行是吧？十多分钟，冬天有的时候还不够热个车的时间呢，对吧？自军说到了辽宁营口鲅鱼圈。 是营口的鲅鱼圈 啊！你这个对东北不熟啊，你这个 这我不是辽宁的，所以不太熟。但是鲅鱼圈这个地方确实是辽宁省挺出名的一个旅游的地方， 好多人都在说辽宁营口，像白猫黑猫啊，然后呢兔爷呀、都在说在辽宁营口。 是的，是营口哈。等你长大还说啊，我跟父母的距离开车只要10分钟的路程，所以我打算元旦的时候买些父母喜欢吃的东西，带着闺女回家看看爸爸妈妈。我妈总是说回家看看就好。好啦，不要买东西。他们会买的呀，每次就是会买的。每次离开的时候，我爸妈总是依依不舍地站在路口，喊着开车小心一点，有空带着孩子常回来看看。每次离开的时候，我都有点心酸。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爸妈对我呀特别疼爱。我觉得父母呀要及时尽孝，有事没事呢常回家看看，就是珍惜和父母相聚的时光。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老说时间都去哪儿了，工作太忙哈。但是如果离得近的话，有的时候因为你比如说离得特别远，像于飞这样可能就是专门 回去， 对，专门请个假， 对， 对吧？然后甚至于有的是比如说超过一个多小时以上的路程，可能是专门这一周末一天都要在那儿了。但是你离得近，一碗汤的距离，下班的时候去 吃个饭就聚一下， 我们就要点个某 去 看看，然后聊会儿天，聊个半个小时，然后就回家，这其实也挺好，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 FM 梅梅说，我和父母住的比较远，之前呢父母年轻的时候没什么，随着父母年龄越来越大，离父母远就不方便了。为了照顾父母，我把父母的房子，这你也念了是吧？就是租出去了。 对，租出去。 然后说请保姆啊。反正也是，反正总之就离父母近呗， 是 吧？ 节奏太快，说哈，以前离父母家骑自行车20分钟的距离，我家住长春街，父母住达官营，然后现在呢，父母都相继离开了我，都成了我的地盘了。以前也在节目中提到过哈，父母生前也是大城小事以及新闻广播的老听众，是铁粉听众，所以对主持人都是如数家珍。 对我们这边都非常的熟悉的，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哈。 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家里边好像比如说有一个人听我们广播，听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陆陆续续都会有人听起来，都是越来越喜欢，是吧？ 是啊， 真是吗？ 真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听众说， 真吧， 有一个听众说，那个他听他家孩子也跟着一起听，就还是小婴儿那样也跟着一起听节目。 哎呀，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有这么多听众支持我们哈，所以我们是不是多给点台历？ 没有，现在加印都来不及。然后呢，还有 数量有限嘛，就是我们只能拼手速了。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提到了这个手速，说好开玩笑吧，都是，手机坏了，离开你。 你得赔呀。 那得看您的那个，以李凯老师风格，得看您手机什么牌子的了。 什么牌子也不赔啊！这个点坏了，千万得留神。刚才关键是看到有人说我要买个缝纫机，明天点赞去。 哎呦，这 缝纫机， 这手机肯定得坏呀。 缝纫机你见过吧？ 见过呀。 啊，那上面那个针噔噔 噔 噔 噔 噔 噔， 还是买筋膜枪吧，那个头稍微软一些。 筋膜枪能点上吗？ 点不上， 点不上吧。 什么都， 要不我真试试。 我跟您说啊，这些小的伎俩啊，咱们就是你也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我们能发现，但是呢，也是得了一回之后也就没有第二回了。这毕竟就是一本台历，咱呢就是乐呵乐呵就得，是吧？等明年的时候，指不定还有什么新东西呢，对吧？我们研究一些周边产品。 行， 对吧？ 您剧透一下， 三个女主持人全做成抱枕， 三个女主持人都做， 开个玩笑嘛。 你看把我们三个女主人欺负的， 卡通形象，您像连那， 您多亏没做成脚垫儿 啊，这也可以有吧？ 不可以有， 没有啊，开玩笑嘛，这不是？还有很多人呢，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离父母家、离子女家到底有多远？其实一碗汤的距离既温馨啊，然后同时呢，也觉得特别的温暖。哎，我们也是希望，如果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离父母更近一些。如果没条件也没关系， 创造条件， 咱们勤回家去看看，常回家看看也是一件好事儿。 是的，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于飞，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呢是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2021。那要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明天见， 明天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成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全都盛开 Together for sure。